情凡事都忘了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

当最美的青春完成涟漪，融进不息的江水里，当最美的夕阳化作战旗，映在不灭的火焰里。 谁能告诉我，是因为什么而有相思而生的勇气？消失过，即使时光逝去，依然执着。自从离乡背井，已过了多少三百六十五日？三百六十五日无忧，匆匆小小一笑。